你就把这煤块挑出来，把黄土呢跟这煤沫子掺在一块儿，掺一块儿团煤球，团煤球呢自己呢，您外面劳动呢干活呢就自己攥团上煤球了，一般的就要找别人，他单有还有这行串胡同，就单有这摇煤球的卖黄土，单有卖黄土的，还有这个摇煤球哎，摇煤球哎，摇煤球，力气活呗，反正摇不一二百斤煤球呢，反正一毛来钱，不反不够，不够一毛钱也得几十个子儿吧，那时候花大铜子儿，哎，摇煤球哎，摇煤球，串胡同摇的，和这两口有个小两口呢，家里要用这煤球，煤也来了，两口子，女的30来岁，男的不到40。这一大堆这个煤沫子煤块，拿叉子呢把这个煤块都扒拉出来了，剩这煤沫了，买黄土呢都倒一块了，折一块拌，掺上水就能团煤球摇，拿一个笸了，拿一大笸了，拿一大筛子也能摇，谁摇谁干这个，两口子，男的懒汉，女的净图漂亮不爱干，怎么办？老搁着搁着，过两天一下大雨，连黄土带煤沫全冲没了，怎么办？咱们得弄啊。行，谁弄啊？谁弄这个？我这刚养这么长指甲，我指甲刚长出来，我团煤球，我摇煤球，你弄吧。我干活，我这买卖，我这活我都不干。他自己有个旋轴铺，旋轴铺就是旋那个胆子棒的轴啊，桌腿的轴啊，他雇伙计旋，他都不干，还甩手自在王，掌柜的嘛，什么也不干，怎么办？对对，你就甭管了，咱们等着吧，反正他得来，听着点，有摇煤球的，咱们叫进来，等着吧，不来少啊，干那个的少啊，卖黄土的多呀，怪摇煤球的少啊。等着吧，好人等着，那家要等着，那家要轻易不来。这媳妇呢，天天得站在门这等着，漂亮。虽然说30来岁，你打扮的又爱擦胭脂，你想都爱留指甲，恨不能留挺长指甲了。这人你想想，模样啊，那能不漂亮吗？准得漂亮。哦呦，好捯饬，梳个大盘头。穿的衣裳要讲究，擦一脸粉，不是也不是干活的人呢，有挺长指甲，站门口呢，站门外头倚着门框，一边剔着牙东瞧西望的，又卖单又让人看看自己穿的也讲究，长得模样又漂亮，30来的岁站着，为什么呢？就等着那个过来摇煤球哎，摇煤球哎，就等着这种工人，傻等不来，等两天等不来，怎么办？这边要下雨，这咱这煤沫子连黄土全冲了，你就甭管了，你就甭管了呗。我有主意，你不是不干吗？我也甭干。你上班吗？你不去吗？柜上你不去吗？柜上不去，你呀，对过油盐店那儿待着。油盐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，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盐店，现在又改叫副食店，杂货。油那是油，你这块油盐店等着。你听我打替付你就过来，我不打替付你不用过来啊。哎，好，小伙子，这块油盐店就小杂铺，那儿弄点酒，那儿坐着去了。跟油盐店掌柜就熟，聊天吧。媳妇儿漂漂亮亮的，你快点站着等着，等油煤球还是不来，没人了。这哪儿住呢？公衔胡同，这公衔胡同这，你顾名思义啊。这公衔胡同它就比别墅就是来往人多，谁走公辈地方啊，绕远去，这公衔胡同呢近着一点，有这小买卖这20来岁图近便，穿公衔胡同走，他们住在这儿，站这儿站着一瞧，过来小伙子，看这样就年轻力壮，25、26岁，挺有力气，哎进来，进来啊！家里没人，就一人。进来，